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亦庄亦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我们要继续说说阅兵的这个后续，主要是在台湾的发酵。看到国民党方面呢，对于连战去北京参加阅兵啊，还是不依不饶。从他9月5号晚上举办的这场金婚宴，就可以看出现在党内大佬们的某一些的这个态度。9月5号晚上的时候呢，在台北信义区的一家酒店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晚宴，他庆祝的是连战和他的夫人连芳宇女士，50年金婚，并且是连战80岁大寿。那其实由于他阅兵引发的巨大的争议呢，之前有很多人说，那干脆把这个祝寿的宴会和庆婚宴把它给挪后行不行？连战一度也同意说没问题，这个确实好像是显得现在不太合时宜。但是呢，他的家人就反对说，我们有做错事吗？所以呢，最后还是决定如期举行。那在这个婚宴上呢，是看到了台湾 很多人没去 啊，不是说看到谁去了，当然很多商界的人是去了。比如说朱立伦没去，马英九当然也没去，这个王金平也没去。那现在挺他的呢，就是像这些新党主席这些所谓的统派。那郁慕明先生他也讲到，就说还回应之前的这个参加抗战阅兵为什么没问题，说出席才表示你的存在，有存在才能有主张，才有机会改变。连战呢，带去我方的史料，倡议双方共写历史，从结果来看，不正努力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观转变为中国史观，甚至是中华民国史观吗？这难道不是蓝营民众所期望的吗？所以呢，连战他也发了一个声明，我们看到哈，在事发之后的几天，也是觉得没有做错任何事情。那之前声音叫得很大的，说要交给这个考评会去处理啊，党主席朱立伦也是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但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看到有什么样的结果。 对， 所以现在觉得最后可能就不了了之吧。 这个事儿虽然说是要送到考纪会，但是他也说了，说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所以要听不同的意见，最后再得出一个结论。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最新的进展就是，反正这个事儿还没有在考纪会立案， 对， 然后只是在大家在讨论的一个阶段，当然也可能会在国民党的中常会上讨论，但是讨论的结果最后会不会有处分，还是仅仅是处理一下，这个可能是要综合到时候党内各种舆论的声音。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这边反应是比较激烈的，包括像这个蔡英文啊，然后像、这个、 吕秀莲啊， 对对对，然后甚至还有人把这个矛头就直接指向了洪秀柱，因为洪秀柱不是最近闭关了吗？他闭关出来发表了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声明，然后我看过写的还蛮理性， 8000个字， 对，但是呢，他这个声明里边只字未提连战的事儿，就有人就说，你看你不提，刻意回避，就是代表你支持连战，所以你这个立场也有问题。大家好像就在这个方面到处都在捕风这种，现在好像感觉只要跟连战沾上边儿，然后这好像就是一个臭蛋，然后你必须得跟他切割清楚，分割清楚。我们看到其实像连战他祖父在台南图书馆旁边的这个铜像也被人喷上了红漆，真的是累积了先人， 就说什么祖上媚台，然后后人媚共，是吧，就所谓的这些。那与此同时呢，也看到台湾传出来的消息说这个国台办的这个对台的某一些的政策的方向可能也要发生变化，就是说之前是一直所谓的这种买办的一个嫌疑，就是说最后呢只是让一些特权阶级受到了得到了实惠，没有让中共的这种应该是说更加希望惠及全民的这样一些经济政策真正起到它的作用。 对， 就当然现在大陆方面呢没有有任何的这个回应哈，我们也不能证实，那这个是我看台湾媒体爆出来的，就说是还说到了 国台办，因为这次呢是中纪委入驻了他们， 对， 所以呢这个显得以后对台工作是不是也应该发生某一些的变化，没有证实，那但是岛内传出来的一种声音。那现在综合来看哈，可能这个连战的这样的一个争议会慢慢的平息下来，就可能接下来发酵了就是洪秀柱了，就国民党现在到底这盘散沙有没有可能真的是有人可以出来力挽狂澜，把它稍微的给统合一下。那如果综合起来看，现在以马英九为首的这些国民党的大佬们来反连战，他们目的是为了什么？如果说是为了选举的考虑要跟他切割的话，这个可以理解，但可能呢他们的这种初衷会不会最后事与愿违？我们今天呢也是请到了好几位的嘉宾跟我们一起来分析。那一位呢是台湾很有名的一位政论家，叫南方朔先生，他现在呢是台湾民报的总主笔。另外呢一位是我们很熟悉的台湾资深的媒体人陈文茜女士。那此外呢我们等会儿要跟这个马军聊聊，凤凰周刊的记者马军，他一直是在专注于台湾这个领域的新闻。我们先来听听看南方朔先生是怎么认为的，他觉得这个马英九带头来反连战其实呢是符合他心里的另外一个算盘。 连战这一次的风波，我们一定要了解到国民党开始转向了，就是国民党以前的马英九，他以前他都是打中国牌，对不对？他的什么九二共识啊、F 法啊、两岸什么外交修兵啊，一些东西都是以中国作为他的基本调子。可是现在情况变了。如果说你国民党再继续玩这个中国牌，台湾老百姓不同意了。所以这一次他在这个连战这个问题上发酵，基本上显示出了马英九的政策开始微妙的转变。他以前是亲中的，他现在已经变成了开始反中。所以这一次马英九为什么会带头出来搞，马英九一带头，他整个国民党的大官全部受到马英九的暗示全面发酵，然后民进党也跟着起哄。最近这一个星期连战成为台湾全民的公敌，所以意思就是说台湾的人多数人那个不认同中国的这个立场，因为这个连战的风波已经开始表面化了，他真正的意思就显示出马英九的态度已经开始改变了，他从亲中变成反中了，因为你反中你才可能赢得2016才有机会啊，一直亲中，然后台湾的人一听到你马英九，一听到你中国，这个反感就很深啊，所以你国民党不要选啊，所以你为了要选举的逆转胜，所以他只好也开始反中了。连战去，我认为没什么了不起，因为连战已经去了很多次了。他2004年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英雄那个是还是什么，还是什么两岸破冰之旅所以就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那个时候，他破什么兵，大家也不去深究了。他这次去参加阅兵，他讲些什么不得体的话，立场不对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啊。可是问题就是你国民党带头开始骂他，然后民进党跟着起哄，全台都跟着骂，人你处在一个不好不对的位置上，全部的人都骂你，你就骂死了。所以我认为这一次连战去，事实上是国民党带头批连，然后批出了台湾的全部的人的那个瘾了。所以连战是我在讲嘛，是受了马英九的无妄之灾，对。 好，这个是南方朔先生的一个看法，觉得虽然是挨骂的人是连战，但其实他挺冤枉的。 对， 他甚至还跟我说呢，马英九没什么资格骂连战，因为连战说，他说连战现在其实是一个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的老人家。你的这个权力可比一个荣誉主席的这个权力大得多。那你如果说所谓的亲中让台湾很多老百姓不太喜欢的话，那始作俑者也是你自己，他没有什么资格去指责连战。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指责哈，这样一个评价，马军怎么看？我们来跟他聊一聊。马军你好。 陈云好，樊总你们好。 好，刚才我们也一块听到了这个南方朔先生这么一个评价哈，就是还在发酵着，但是呢好像也没看出来国民党能具体拿他怎么办，估计也就表表态吓唬吓唬人是吧。 我感觉这个事情其实不是国民党在转向，是整个台湾的社会在转向。 嗯， 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回调10年，2005年有这样一场阅兵的话，连战过来坐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排，和其他国家的元首享受这样的一个待遇的话，他回去台湾会是一个英雄。 嗯， 他觉得我们在大陆面前赚了面子，尤其我们比港澳要高一个等次。所以那个时候呢，台湾可能还在意说，只要大陆不把我们看成港澳、港澳这样的一个级别，我们就觉得已经受到了大陆的承认，或者受到了一样的礼遇。但是现在来说，大陆实际上对联战的这个礼遇应该是到了能够给予的最高级别了。我不能把联战放在习近平和普京之间吧， 嗯， 对吧？我已经把你放在观礼台的第一排了，但是台湾还不依不饶，就只能说在最近的这10年里面，台湾民间的共识的他的这个统独的光谱向独的这一方调整了非常多，以至于国民党现在接下来又要面临选举，又有很多的这个选举方面的压力，包括立委的选举，所以他这个时候他一定要和连战去保持一样的一定的空间。也许他们私下会和连战有非常多的道歉，但是在表面上，对不起，你的那个金婚宴我是实在不能去的。这个我认为应该是台湾社会在变化，而国民党在我看来还没有跟上这个变化。 嗯，就是主要是看接下来国民党会不会具体有什么实质性的这个举措，可能这个给台湾的民众相当于是真的是给他们一个交代吧。那现在只是朱立伦之前表态说会拿到这个考纪会去大家评议，但是刚才春雨也跟我们介绍又说呢要听很多种不同的意见，所以最后应该还是给不了什么结论。那可能到头来他也就是表表态而已，不会做出什么实质性的惩罚吧。 基本上也是不了了之了，因为在国民党改选之后呢，他的考纪会的人员的构成现在来看还是比较的，从外界来看现在还是比较的朦胧。 嗯， 他里面到底有多少是马系的人马，多少联系的人马，多少朱系的人马，这个很难讲。而且刚才春雨也讲了，考纪会现在还没有立案，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准司法单位，它是起一个消极的作用，就是如果没有人告我就不判了，如果有人就是死气白咧的，就一定要坚持告下去，他可能才要启动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在私下如果能把这个袁仔仓拖圆，就是说大家都不要告了，我们外界批评一下，我们表态一下，在我们内部就不要去很执着的去告这件事情的话，这个事情估计过了2天也就消失了，因为台湾的媒体的这个话题变化的速度要太快了。 嗯，其实我不知道马军有没有留意哈，他这次金婚宴的这么一些细节，其实除了这些大佬没有来之外，也是来了一些国民党的这个代表，比如说国民党的某一些的立委，还包括台湾有头有脸的一些商界人士。我看一些记者他们去完这个金婚宴之后就回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现场所见，就是说政界和商界他们的入口都是不一样的，政界人士就比较好像更加大大方方的从这个正门出入，但是商界呢就是走那些停车场上面的直通的这些电梯，就是要避开媒体。他们就解读说商界人士其实对联家还是有所求的，因为他们想去大陆做生意，那必须得跟联家搞好关系，觉得那是一个通道。但是另外一些呢分析有说，现在其实更多的商界呢，你看他们其实不是很愿意就是给钱，像洪秀柱需要筹款啊，不会给钱给他，我还不如早点把钱这个给蔡英文好了，给民进党好了，先给自己一个保命钱。就现在台湾商界的这么一些的变化哈，马军有没有留意到，有没有跟同行交流类似的一些信息？ 前两天台湾的监察部门呢出台了一个各党的政治现金的一个结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去年呢，就过去的这一年里面呢，民进党是他的政治现金获得政治捐款的这数量是超过国民党的，这个是在最近这几年是没有出现过的情况。也就是说，作为在对这个政治局势特别敏感的商界这一方，现在已经逐渐把宝压在民进党那边了。 嗯， 而且在去年和前年出现了大量的在大陆比较成功的台商，但是在台湾出现了一些负面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像鼎鑫， 对， 像旺旺， 嗯， 像这样的一些家族企业呢，在台湾都经历一些负面的批评。这些里面有民间的怒火，比如他兜售地沟油啊这样的事情，也有民进党的操作。因为我们不讳言，就是现在台商的确是大陆做对台工作的一个渠道。 嗯， 那民进党知道这些台商是站在国民党这一边的，尤其是蔡英文，他有深刻的体会。因为在2012年的那一次选举，蔡英文他内部自己拿到的民调是他是能领先马英九的，所以他在后 后面跟美国人在谈判的时候也是非常硬气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在最后的一个星期，国民党出了将近十个商界大佬的广告，说我们要支持国民党，支持马英九，支持九二共识，一下子就把这个选举给扭转了。后面有学术论文来验证这个事情，说那几次广告他扭转了5%的选票，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几支商业上的广告的话，蔡英文在2012年很有可能就赢了。 嗯， 所以他们在后面也会有很多的政治操作来打击台商，来去把给台商抹上红油漆，给台商扣上红帽子，让台商在台湾的形象逐渐的这样的下降。包括这次九合一的选举，我们看到包括郭台铭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以前非常正面的一个形象，也逐渐的开始向负面的形象转。这里面有台湾民众的情绪上的变化，当然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民进党的操作。 嗯， 所以现在这些商界人士，他即使要和连战走得比较近的话，他也是要非常的低调。 对，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国台办，就是说可能会发生某些方向上的变化，就以前可能制定的某些应该是惠及台湾的这么一些经济政策，可是最后他只是让一些某些家族和权贵他们得到了好处。那这个新闻我看在台湾是报道比较多，但是在大陆这边似乎没有什么发酵。就这个 有 你说 有一个非常可以值得玩味的细节，就是在九合一选举之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他的第一个公开行程就是亲自和台湾的渔业的农会亲自去对接，他中间不带经历什么两岸农产品采购平台这样的国民党的一些权贵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而是直接和最底层的台湾民众去对接。包括张志军去年去访问台湾的时候，他甚至去冒着被泼油漆、冒着被抗议的风险，自己到了高雄和陈菊会面。包括在陈菊在那次会面上也讲了，两岸之间的交流、两岸的经济交流是不需要买办阶级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十年，因为两岸破冰开始，我们也的确没有什么渠道去用大陆的经济发展去惠及台湾的同胞。但是最近这几年的随着两岸的各方面的交流更展开之后呢，应该会有更多的渠道去更深的去接触到台湾底层民众的需求。所以这方面大陆的国台办或者说对台工作系统有一些更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改变，我觉得是不奇怪的。 嗯，好，那这一阶段的连线哈，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等会儿呢，还想再说说这个洪秀柱的问题。 嗯， 可能这个是这几天发酵更加厉害的这么一单新闻。马军，我们先说声再见。 好，再见。 好，这个洪秀柱，他闭关的这个地方，我看这个台湾苹果日报是挖出来了，说在新北市的中和区圆通寺，他闭关了3天， 对，然后他说需要静思嘛，因为现在政治乱象实在是太严重了，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出来选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他就静思了几天，然后非常有感慨，写了一个8000字的长文。 这个是演讲吧，演讲完了之后给大家整理出来的，就是我们在我看有些朋友在微信里面都已经转了那个全文，8000多个字。那他的这个静思这几天哈，很多的新闻第一个反应是说他是不是不想选了， 对， 或者选不下去了。 嗯， 这可能也跟所谓的史上最弱的这个候选人这么一个态势是相呼应的哈。但是8000字的这个声明一出来，大家就觉得哦，明白你的意思了，意思就是说呢，我还是继续选下去，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完美的候选人，但是我不会忘记我的初衷，我还是会坚定的走完这条选举路。最后呢，他也跟蔡英文好像有一些喊话性质的这么一个内容，意思是说我们不要打选战，我们是来进行一场选举，何其有幸两个女性之间来进行这么一场竞争。那他还非常奇怪的是前面一直在讲马英九的好，这现在你看台湾很多政坛，不管是选立委啊或者选其他的什么什么，之前九合一也好，都恨不得马英九你别来，我不想跟你扯上关系知道你是个负资产。但是这个洪秀柱他把马英九抬到非常非常高的位置，都是说马英九如何如何好，大家怎么样看不懂他，怎么样没能理解他，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味的一个声明哈。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回来之后我们来接着聊一聊。 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洪秀柱为什么要闭关啊？可能也是想躲着不要被记者问到连战的问题。 对，因为从连战一开始要接受这个阅兵的邀请到北京参加阅兵开始，岛内就已经在发酵这个舆论了。但是从那个时候洪秀柱没多久就闭关了，然后大家就在猜，哎，洪秀柱这个闭关其实是个高招，就为了切割跟连战的这个事儿，省得有人去问他，哎，你怎么看连战这个事儿？他发表一些言论可能会让他更加的失分。所以等连战回来舆论发酵的差不多了，哎，他闭关出来了。 好，这当然了也是不知道是不是巧合，还真的如某些猜测所言哈，他真的就是为了躲避。那可能还是跟这个连战的事儿可能也不能完全切割关系。那我们再听听陈文茜女士是怎么样来评价连战这次阅兵的，给一个综合的评述。那他就是旗帜鲜明的不认同刚才我们听到的南方朔先生的看法，说是打算这个要变换自己的立场，就是从这个可能是亲中变成反中。 连战这次到中国大陆参加九三大阅兵，在台湾其实引起非常广泛的批判啊，那批判他的人不只是马英九一个人啊。那甚至呢，如果不是因为连战的特殊地位，假设他是一个国民党中阶干部的话，还很可能会被国民党党纪处理。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这一次选择的抗战的阅兵日期跟史官他和过去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史实，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头是有出入，而且这个出入代表的是中共本身，共产党本身在抗战里头他选择的史官，那他忽略了那个时候国民政府以及大批的十万青年十万军在抗战过程中的牺牲跟奉献。如果以日期来看的话，日本天皇宣告二次大战无条件的投降是在8月15号，美国纪念二战胜利是选择8月15号。那9月2号的时候是日本对同盟国在东京湾的密苏里舰上递出了投降书，那他们递出投降书的对象不是中国，是美国人，是同盟国哈，主要的代表是美国人。他对中国递投降书的日期是9月9号，所以1951年的时候，周恩来总理那个时候1951啊，国共内战刚结束。两岸的对峙状况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可以理解那时候周总理为什么想避开9月9号这个日期，因为他并不想凸显那个时候离抗战没有多久，国民政府在抗战里头的角色，所以他选择了9月3号。那延续到现在，是不是应该更改这个日期？我觉得可能大家并没有太多的一个讨论跟思考。我这是在中共见证60周年大阅兵的时刻，当时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中国政府特别大气，它并不是从一个朝代或是政权的更迭在看事情。那个时候大阅兵的时候，所有的人批的正部，它的年岁的算起是从鸦片战争那一年算起，也就是中华民族终于不用再被外来的帝国主义所欺凌，中国人真的站起来。而这一次还是选择了1951年的史观，1951年的时候尴尬时刻的一个日期。那或许这是对周总理的一个尊敬，但是某个程度来讲，他当然很伤害，代表那个时刻国民政府的非常多的人所认为应该要有的对那个时代可能死亡最多、死伤最惨重的国民政府的军队，或者是十万青年十万军。坦白说，那个时候的十万青年十万军，他们效忠的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他效忠是中华民族哈。所以连战这一次选择参加北京阅兵，其实在国民党党内非常多人的批评他，那马英九只是其中之一。那马英九向来不喜欢连战，明争暗斗，然后抵制，甚至在连胜文竞选的时候，他身边的亲信提供资料给名嘴去侮辱跟造谣污蔑连胜文，然后他的律师宋耀明还出庭替这个名嘴作证，是吧？证明说他的确是连胜文曾经跟 Playboy 海夫纳这些事情是有关系的，搞得连胜文在选情就从此急转直下。所以马英九找机会骂连战， 这个我并不觉得他有什么特殊的政治目的，需要在这一刻特别强化他有什么理由。他就是一路从他2006年希望取连战代之而成为党主席，到今天为止他从来没有喜欢过连战，只要连战的人马通通都不用，然后明争暗斗，甚至扯后腿他的儿子，然后竞选台北市市长，宁可最后让柯文哲当选也要把连胜伟的选举搞垮。所以他批评连战，我觉得是一点我都不会惊讶。那至于他的动机是什么，我不太喜欢揣测。那他会不会变成反中，我觉得我不同意。就是马英九他其实可能在这件事情的立场跟大多数的人是一样的，就是你不可能去否认那个时候10万青年十万军非常多的人效忠当时的政权，其实他不是效忠政权，他是效忠中华民族对日本的抗战。而连战这个人呢，他为什么会一定要去参加，在他很多幕僚都告诉他这个政治风险，然后告诉他说其实你应该珍惜你的两岸和平大使，台湾人对你有一定信任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那很多人告诉他说明年国民党一定会大败，大败之后新任的党主席他不管是谁，我们可以想到的几个人物都跟连战保持很好的关系，王金平、郝龙斌、胡志强等人，那他们还会继续邀请他担任两岸大使的角色。连战从2005年开始所代表的两岸破冰之旅的身份跟他的历史性角色，其实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人可以替代，尤其到了明年国民党应该会大败，大败之后呢，两岸的关系会有很多的改变，在这些改变之下呢，他很快的连战就会变成两岸很重要的重新建立国共论坛里头的角色，这是他身边很多幕僚劝他，希望他不要出席。那连文战为什么一定要出席，我并不理解啊。但我知道他个人非常讨厌日本人，他太太就常常是日本旅游，他绝对不去吧。那我想他自己也在他儿子败选之后也很焦虑，自己跟他的家族在整体的政治处境里头是不是一直在下滑，那这可能是理由之一。但我不同意南方说先生所说的说马英九要走向反中啊，我想马英九不是，他的立场一直很清楚，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那我想这一点可能对马英九来说，马英九不见得在很多政治上很厚道，但这件事上还不会这么过分。 好，这个还是讲回到连战啊，听他的这个口气，陈文茜女士的口气，就是说，将来如果真的是被变天，民进党执政的话，连战这边还是一个通道，就是国共之间的某一些的沟通和交流的话，那我们转到洪秀柱的这个问题上吧。先看他8000字的这个演讲，其实很多大陆的朋友读来之后呢，觉得非常的实在，讲到这个问题也确实是感觉像是切中台湾现在问题要害的这么一个感觉。但是很多台湾的这些评论又觉得，你怎么能够绝口不提马英九的不好？现在台湾可能是某一种政治正确，就是骂马英九，但是呢，你在这个时候还在反反复复的说他做的哪里哪里好，那是置千千万万的这个普通的台湾人的这种感觉不顾吗？所以觉得这方面他是不是算是一个败笔？那另外一个呢，可能从中呢可以明显读出他的这么一个基调。之前大家不是都猜测说知道我是史上最弱的这个领导人候选人，那你是不是要考虑退选别选了？他现在相当于是很明确的告诉大家，我知道你们不看好我，可能有的人也不喜欢我，但是我还是不忘初衷，我还是会继续选下去。马英九呢也没什么问题，只是大家没看懂他，不熟悉他而已。那对针对这样的一些不同的看法哈，我们也来跟马军聊聊看。马军， 对， 好，我们说这个洪秀柱的这篇8000字的长文吧，你看了之后什么感觉？ 洪秀柱在应该是在阅兵那天说要闭关，然后我就觉得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要退选了，二种可能他就要回去就是憋大招去了，可能会拿出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个翻转性的颠覆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结果他这个8000字的长文出来之后，我发现是 nothing new， 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出来，所以这个也是让我非常的失望。后面我在自己的一个社交平台上也写了一些文章，我说洪秀柱这个样子很像是在撒一个娇， 就感觉现在大家都在看蔡英文，在看宋楚瑜，在看连战，没有人看我了。好了，我躲起来了。 嗯， 然后等你们觉得找不到我的时候，我再突然出现，给你们一个惊喜。我觉得，在我看来，洪秀柱这个样子，他在背后有没有什么说是什么计谋啊，是躲连战啊？在我的判断，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他只是说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获取一下别人的注意力，否则谁闭关的时候还会发 Facebook 呢？ 对对对对，还不断的强调说这个蝉鸣啊，什么鸟叫啊，山清水秀啊，说这个圆通寺这个地方。那他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不看好他的人太多了，甚至劝他别选的人也太多了。比如说朱立伦，之前我们说他打什么算盘呢？因为他要是出来选的话，明摆着也是应该是干不过蔡英文的，可能他的这个政治生命会就此终结。但现在呢，洪秀柱一出来，所有的这些支持度，不管是他个人还是整个党的选立委的那些，他都是全盘在下降，他可能最后自己死得更惨。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声音可能更大，你别选了，还是让一些所谓的 A 咖的人出来选吧。他因应这样的一些对他不利的一些声音，就说我先进去闭个关，我写个长文，我得有点时间嘛，会不会有这么一种可能？ 我觉得像写8000字这样的长文交给我的话，有几个小时也写出来了，也不需要说闭关这么长的时间。我是觉得他这样的一个举动，其实是对国民党的那些他的那些同志来说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就感觉如果我是一个立委候选人的话，我会觉得洪秀柱他再弱，他也是一个旗舰，他要行驶在我们的前面，结果发现前面有风暴之后，旗舰说你们先冲，我先后面去休息一会儿，我要去思考一下。这个其实就可以看出，当初洪秀柱他自己出来，其实也就像我们之前最早讲的，他实际上最早想起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他可能自己都没想到自己会走这么远，会遇到这么多的问题。所以他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可能我之前没想到，我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在我看来是这样的，这个也体现了现在国民党内部的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局势吧。你一个候选人，你连自己的心都找不到，你出来选什么总统呢？ 但是他要不然干脆就别选了嘛，但这个又不可能。 对啊，他这个又有一个责任感在嘛，你之前都已经吹成那个样子了，所以这个时候还在我看来就是应该放低心态，我是一个把一场必败的选战打好这就可以了。因为在绝大多数的选举情况下都不是五五波的，他的那个第二名第三名基本上全都是以一个必败的心态来打的，包括你说2008年的谢长廷和苏贞昌不是以一个必败的心态来出来挑战马英九的吗？也是，但是他们这场仗打完之后在政治上还是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给洪秀柱建议的话，还是让他以一个必败的心态把这场选举打好，在未来他还是会有空间的。 好，谢谢马军这段的分析。马军再见。 再见。 好，这个确实哈，这个很难。你看洪秀柱本来也不是说自己在党内有很高的这个声望，但现在到这个份儿上有点骑虎难下的意思。可能你让他退选吧，又不太符合他的性格， 对，也不符合党对他的期望。因为很多党员其实对他还是有很多期望的，只是现在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形势太复杂了，远比之前复杂的太多。所以如果他退选，可能符合了一些政治大佬的期望，但是很多当时支持他让他 也没法交代。 对， 是好，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呢再听南方朔和陈文茜是怎么样来评价洪秀柱的闭关之举。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来说回洪秀柱的这篇声明。我印象当中呢，这句话他应该是说的是最漂亮的几句，说 我的参选在众人眼中或许是个偶然，但何尝不是否极泰来，正面力量必会涌现的必然。我会坚持参选初衷，高举真诚理性和平的大旗，用真诚来扬弃虚假，用理性来击溃民粹，用和平来开启大道，这样才对得起我自己，也才对得起支持我的每一个人。这当然有的人看来可能是比较的虚，但是虚之余呢，他也能再一次强调他自己的一个所谓的理念吧。 嗯，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南方朔和陈文茜他们两位是怎么样来评价洪秀柱的这次闭关的。先来听听南方朔先生的这个分析。 洪秀柱是国民党里面唯一一个候选人还敢打着在外面招摇的唯一的一个了，所以洪秀柱他的声望非常低，而且洪秀柱在台湾的人普遍把他归纳成为台湾的统派，所以他最先的时候，他对连战这个问题，他最先还是不痛不痒讲了一些话，到了后来才开始骂连战，所以意思就是说，洪秀柱是一个正统的统派的立场，他对北京没有敌意，然后他对连战去他也没有敌意，可是呢，他现在也知道了，因为他的这个色彩。他选举不要想要选的还有任何机会，不要想了，所以他也是接受到了这个马英九金溥聪他们的讯息，所以他我认为那洪秀柱不久之后应该也会开始改变立场，开始改变成为那个反中的立场，因为他由亲中变成反中，这个很难自圆其说啊。所以他找一个很虚无缥缈的理由，什么去庙里面闭关啊，好好思考啊，找了一堆虚无缥缈的理由，就是企图把他的到时候他变成一个反中这个立场就可以合理化。我经过思考以后，我觉得亲中不对啊，现在开始反中了，对，所以我觉得马金红是在玩一个很奇怪的游戏，就是找理由，目的是要把他们的亲中开始转向到开始反中，他们的反中基本上就是以前那个国民党那个老套嘛，就是国民党是正统啊，你共产党不是正统啊，就他们就是这种立场，所以意思就是说，国民党马英九、洪秀柱不久之后，我认为会公开的表现他们的新的立场，开始要亲美了，开始要反中了，对。 这个南方朔先生觉得是为了憋大招了，但这个大招呢，我们从他的这份演讲的全文里面其实看不到的。他还是坚持原来的这个路线，并且是把马英九捧到一个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地步。再来听听文茜姐是怎么样来评价的。 洪秀柱他为什么会闭关？我想他的选举走到了一个瓶颈。国民党非常多的大佬希望他退选。因为他不止不会赢得大选，他可能会导致国民党立委的崩盘，然后导致国民党史上最大的惨败。所以不只是在领导人的大选里头，他的得到的票数会创下史上最低，他甚至很可能使得国民党在未来立法院里头的席次大幅的萎缩。所以不只是国民党的大佬，国民党在参选的立委，他们的焦虑到了前所未有的状况。这是第一点。所以大概在洪秀柱闭关之前一个月开始，已经有非常多不管是他的长辈还是党里头重要的人物都已经劝说他，希望他以大局为重。那这个时刻呢，原来本来最应该要参选的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也在所有的人跟他谈话里头，他也承认他自己做了错误的政治判断，他应该当时就要自己参选，所以他也松口表达了如果洪秀柱愿意退选他就愿意参选。那洪秀柱那个时候他参选的时候的理由是抛砖引玉，所以很多人就告诉他说你是要来抛砖引玉的，你并不是一定觉得非抢得这个位置不可，希望你记得那个时候你的侠义精神。那当然国民党很多那个时候重要的一些男人们他们的态度跟他们的方式都是错误的。洪秀柱的情况是他的民调一直下滑，而且几乎每一个月以平均5%的支持度在下滑， 比起他那个时候被国民党提名的时刻，他的支持度已经下滑了20个百分点，而且他也导致国民党的立委所有的支持度都一起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像楼梯般的一直下滑一直下滑一直下滑一直下滑，所以许多人劝他退选以大局为重。那他民调下滑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洪秀柱是一个非常有骨气的女性，然后也很侠义，但她并没有打过这么大的一场选战。她过去的政治经验都是很局限性的区域的立法委员的选举，她也没有在国民党党内扮演过重要的政治角色，操盘过全台湾性的任何大选，甚至县市长的大选她都没有操盘过。那她的办公室呢，就是一个很小的编制，然后她又不容易信任别人，所以整个党所有的人在他的选战完全到现在为止，从提名到现在连一支广告片都拍不出来，我想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激进抓狂这样啊。那因此在这个状况里头有人劝说他，这是我所知道的背景。那接着他就闭关了，他闭关是因为他想逃避这些人对他的劝说，还是他愿意认真想一想？那我的看法是他想让外面的人说你们断了念，我就是要参选到底，他不愿意接受外界对他的劝告，那他也不愿意认为这个他应该要为国民党的败选负任何的责任，他也并不是那么在乎那些立委将来的席次能不能维持。那某个程度来说他也知道他遇到了困难，但是他似乎也不愿意正视他的困难，所以他就决定去闭关哈。那去闭关了以后，他再出来的演讲里头就是让所有的想劝他退选的人等于是你们断念吧，我会参选到底。那这一篇整个演讲里头有一些不错的措辞，有一些蛮华丽的辞藻啊，但我想连发所先生并不是那么了解洪秀柱的选情跟国民党的一个状况啊，他也不是什么未来想要转变他的选战策略如何，他其实事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洪秀柱的选战呢，整个在不只是战术战略问题，就是我也几乎没有看过这样的一场大选里头，用这么少的办公室的少数几个人，然后用那么小的区域立委的那种竞选规模，在打一个这么大的选战，然后挡在旁边的人就是急如蚂蚁，然后全部都帮不上忙，然后他也不肯授权，然后跟党的合作协调跟各方面让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也所有的人都非常痛苦的。我其实也在旁边听到他们说，我其实也很惊讶啊。那我想这也证明了就是人都是如此的，所以你可能有一些蛮不错的初衷，可是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刻仍然顾全大局，那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判断的问题。那据我所知道，洪秀柱在突然那天要闭关的时刻呢，他内部还召开了竞选会议，然后所有的人都还很认真的在帮他要助选，想将来的行程怎么安排，应该提出什么议题。当天晚上呢，就讨论到差不多10点钟左右，然后他不出席，然后又派了一个他的办公室里头很不进入状况的人来出席，那也不告诉任何人，那里头都有党里头的智库的负责人，各方面都很帮他忙的朋友，然后他们回到家里晚上10点半啊，大概离开这个会议室的时候是快要10点，回到家里10点半就说他跑去闭关了，所以他闭关这件事情呢，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那这就是他的问题，就是他的闭关的决策的过程，其实就是他过去选战里头所出现的问题，就是他有侠义之情，但是他没有团队的精神，也没有足够的 leadership， 就是领导风格去把所有国民党里头或者是愿意帮助国民党很多人的力量统合起来，他还是用他原来立委办公室小一群人少数几个人准备要打一场几乎是原来选战规模的1000倍的这样的一个版图的一场选战，所以他让所有的人就是非常的痛苦这样啊。那我的看法就是，我会觉得我作为昔日他的朋友，那我这次没有帮他的忙哈，那没有帮他忙，因为我现在是从事媒体的工作，而且我也不太干涉台湾内部的竞选啊。但是他私下曾经来找过我几次，后来他也不太来找我，因为我也 很明白的告诉他，我希望他从头到尾不要忘记他是为什么参选，为了他的理念，以及为了救这个党，让所有的人都不肯表态。可是如果情势有所改变，有比他更好的候选人，他可以考虑，但是我想他并不喜欢听我的话。那这里头一个很大的转折就是朱立伦很理解，如果这样情况持续下去，国民党立委会崩盘，那明年大选会很惨败。那他本来不想选是怕自己的政治生命没有了，可是这下子政治生命是铁定没有了，就不止洪秀柱没了，朱立伦也没了。所以朱立伦他觉得虽然这么短的时间，如果大家觉得他可以，他愿意自己扛起大旗，然后洪秀柱也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条件就是要领于洪秀柱，那洪秀柱要先退选这样啊。那洪秀柱不肯退选，那他不肯退选的理由他就说，因为很多人啊，包括宋楚瑜的人马在电视上一直制造谣言，或者说台湾很爱制造谣言，一位姓周的女士说了他非常多的话，然后他也控告了他们这样啊。所以他觉得他的退选就会坐实了这些人对他的这个人格的侮辱啊，比如说他拿了多少钱啊，然后他拿了多少的交易的条件啊等等啊。但我的看法是，你的人生不是为这些说话从来没有公信力喜欢侮辱别人的而存在，你当时站出来是充满了侠义的那样的一个你，应该让别人记住你最好的声音，那不要到败选的时候国民党内对你反而是不是当初的感谢，而是后来的批判，我觉得会很可惜的。 好，这个其实文倩姐的意思也是让他退选是吧、 嗯、 但是他不会答应。我们看到他的这份声明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点也是被记者问到，就是你为什么只提到蔡英文，你没有提到另外一位候选人，而且现在人气和支持度比他还高的宋楚瑜。他说，我自始至终认为我的对手就只是蔡英文。 对， 这可能也是巧妙的避开蓝营之间可能会对宋楚瑜他有一些比较纠结和复杂的这样一些评价，他免得哈分身，就我可能现在我的这个目标我需要化解的，我就是一个最大的这个障碍，我如果战场开辟太多的话，我可能是无暇顾及，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么一个想法。 对，其实我觉得他还有一句话是他声明里面特别特别让我觉得说得很对的，就是因为他说我们的国家，他所谓的国家就是台湾了，真的病了，病因不在政策而在政治，更在我们这些从事政治的人。 嗯， 然后你，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的这个政治乱象，包括蓝绿恶斗，包括很多时候你挟民意以威胁对方，甚至让现在民意越来越分裂，很多时候甚至对这个对日啊，对美啊，对大陆的这么一些关系都搞不清楚，让很多民众在这里面很纠结，恰恰是因为这些搞政治的人，然后反而让这个社会越来越乱了。 但是他这样一个声明出的不是非常符合大家的期待的一个地方在哪儿吧？如果你刚刚是初选的时候就刚刚知道你要站出来选，你写这么一些话，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觉得啊，你这个似乎挺符合主流民意的，就是超越这种蓝绿的恶斗，要好像柯文哲式的是一个白色的这么一个背景。但是现在都已经开始上路这么久了，我们可能更期待的是说你到底具体想怎么办嘛，是吧？方方面面的，你给一些比较实在的一些政策和你可以落到实处的一些想法，而不是好像还一直停留在最开始的这种显得比较空洞的一些理念和想法上面。那当然了，现在洪秀柱看他的意思是没有半点要退选的这个意思哈。那接下来他是不是真正能够有一些的还比较实在踏实的具体的方向出来，我们还得再观察。 对，台湾的选举永远都是戏剧性的，也许今天我们看到是这个情景，明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没错， 也许就大变。 好，三立化新闻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谢谢大家的收听，还是欢迎大家在微博上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